再请听《盗御马》。 前面走啊，在这山岗上盼安望。双龙潭日红。 起阴兵不破乱闯。到此时我只得亲身 转马场。